请您欣赏。 小鞠啊，小鞠， 哎，来了 ，哎，你介绍那个女孩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 哎呀，说好了，你该来了。 哎，我听说呀，这个女孩特文静。 太文静了， 哦， 她连笑都不带出声的。来了。 谁信呐？郭达喝了三天减肥茶，长出头发来了。 来了。 来了。 这就是小蔡。 小蔡同志你好。 你哟，你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这话我都没法接，我老成哪样了？咱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 晕菜了你！咱俩小时候是一学校的，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菜包子。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眼神啊？ 啊， 那是悠的他大。 哎呀，这可笑吗？你过来。 哎， 不是说特文静吗？ 啊， 怎么这么闹的话？ 刚见面有点激动，慢慢就静下来了。你别那么笑啊！老爷子看你闹得慌。 哟，那什么？人不在，我先走了。 怎么叫人不在啊？我不是人吗？ 他不是那意思，他是说您儿子。哎， 儿子不在，还有老子吗？来，小蔡同志，我们俩先谈一谈。 跟您谈。 他这怎么了？ 吃多了。哎，喝口水。好了，谈吧。 谈，他老咯咯咯咯的，我没法跟他谈。 这不乐意了。 说点好听的。 大爷，我明白您的意思。作为长辈，对儿女的婚姻大事特别关心，想给把把关。 对。 我们还都年轻，没怎么结过婚，初学乍练的，请你老多包涵。 这么别扭， 什么叫没怎么结过婚呢？不会说少说。老爷子他不是那意思，他是想请教您。您当年是怎么谈的对象？ 我当年好，那我就说一说。 您说。 哎呀，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1999年来着。对，1949年。我们是一见钟情啊。他当时就梳着两条大辫子，哎呀，就像你一样，又天真又可爱，不像现在有些女孩那个头发还没我的长呢。 是， 像你这样的现在就很难得呀。 带着玩的。 得，刚才这话算我白说。 不白说。 对不起，你要看着别扭我再戴上。 来咱站下来吧。哎，我看这样吧。小蔡同志 啊， 你给我说说你平常都一些什么爱好啊？ 爱好啊，那可多了去了。平常 他平常的啊，琴棋书画什么都会啊。最拿手的呢就是那个绣花儿。绣一对鸳鸯啊，绣一对野猪啊。 你才绣野猪呢， 这不是文静吗？ 大爷，我平常啊最喜欢的是听音乐。 哎呀， 那咱们俩的爱好差不多呀。 真的。 喜欢音乐好啊。 嗯， 可以陶冶人的情操。 嗯 啊，你就像那个梁祝啊。 嗯， 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行了，还没过门呢，先叫爸爸。 他想表 小鞠 啊， 这女孩可不是一般的闹啊，这她要是到了我们家来，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目前在中老年朋友中间流行最多的一个骨病——腰椎管狭窄。俗话说嘛，人老先老腰，人从了中年以后到老年，就是一个逐渐逐渐在变老的过程。这个变老的话，不光是一个头变老，手脚变老，其实全身的各个器官和组织啊，都逐渐逐渐的在往衰老的方向变化，也在腰的骨骼上同样可以体现出来。现在人的寿命是越来越高了，我们中国的男性平均寿命都已经超过73岁，女性大概都超过了76，有的说这个数字都有点保守了，现在更高了，当然这是个好事了。但是正因为老年人口越来越多的话，所以在中老年中间，这个腰椎管狭窄的病啊，这个比例就日渐升高，所以也成了中老年人一个很常见多发的疾病。有的人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出现了腰椎管狭窄，那我给大家讲讲腰椎管狭窄的有哪些明显的症状。腰椎管狭窄啊，在过去尤其是没有什么 X 光，没有这些，到过去200年吧，100多年以前，那时候就没有这些放射线的时候，像一般的检查都靠简单的啊，敲一敲啊，摸一摸啊，痛一痛啊，问你，哎，像这些检查，还有最主要就靠自己的一个表述。腰椎管狭窄一个突出的症状就是腰腿的疼痛，而且多数的哈、啊，多数就是说在整个腰腿疼痛中间，症状为腰椎管狭窄的中间，大约有2/3以上的都是单侧的，比如说要不是左边，要不是右边，怎么感觉到我这个腿啊这段时间开始发沉了，而且发重了，走道呢不行了，先走个头20米30米还行，到后来的话你走个40-50米就走不动了，就必须要点弯着腰蹲一蹲，或者有时候缓一缓，好，又那么拖着走一走，多数是单侧型的，这是一个。而且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呢，它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的发展，可能最早他没有觉察，他觉得就是这么有点疼，有点腰不舒服，有一侧难受，他一走还可以走2站地儿，哎，到后来走1站地儿，到后来走半站地儿，到最后可能走个几百米，100-200米的话他都觉得受不了，最后走几十米，这就是一个逐渐逐渐的加重的表现。这是什么呢？因为他腰椎管狭窄，他不是一天形成的，他是逐渐的加重的。而且最大的一个特征呢，因为这个我们人的不同的身体的位置，这叫体位，比如你站直，或者你蜷着，或者你这个卧着，就是趴着，在不同的位置中间的话，它这个腰椎管呢，它里边的空间都会有小细微的变化。所以这类的朋友他不喜欢站，要喊他站得笔挺的话他感觉到难受，他喜欢什么呢？喜欢蜷，喜欢蹲，喜蹲喜蜷不喜站，这是他一个描写。他觉得，举个简单例子吧，像我就问了一个老年朋友，这是我们一个这个常年服用我们产品的一个朋友，他就给我描述他以前的情况。他说最早啊我没感觉，后来呢我就感觉到，你比如我要出去走走的时候就难受，我怎么办呢？我就改成骑车。嘿，他说我走个200米我都不行了，我改成骑自行车，我那么弓着个背儿，爬着个腰，他说我可以骑个2-3站地儿都可以。他说所以我那时候都没引起重视，到了后来实在是不行了，哦，然后到医院做了检查，确诊为这个腰椎管狭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这类的朋友的话，他喜欢蜷着，他骑车骑三轮骑自行车，他觉得都还稍微可以使他的疼痛缓解。但是这位朋友当时并不是因为不能骑三轮了，不能骑这个，他是出现了进一步的发展，什么呢？他出现了间歇性的，就是偶尔他发现怎么搞的，小便不对了，一个姿势不对以后，比如他猛站直了，或者猛走快了一点，不光那儿疼，那个疼还放射到下腹部，感觉到哎呦 小便都憋不住了，所以实在不得已最后上医院去做了这种检查，确诊了，最后啊用了一个综合的办法来帮助他解决的。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腰椎管狭窄它是一步步的，有疼痛，而且他喜欢蜷着，而且他走路的话有时候呢走得还好点，有时候呢就不行，就是他与他那个体位啊，与他当天的状态啊都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总的呢他是逐渐越发展越重。那腰椎管这个狭窄它的病理基础在哪儿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后边啊身体有一个大梁，就是我们说的脊柱。脊柱是什么呢？是12个这个胸椎，上边呢还有7个颈椎，下边呢有5个腰椎，腰椎下边还有几个骶椎，这么一个形成，最主要就在腰部这五个中间最容易出问题。因为腰部最沉劲儿，所以腰部这个骨质啊，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有些朋友出现了相应的骨质的疏松，在这个疏松之处之上出现了一定的增生，就是这个我们后边这个椎管呢就变小了。原来比如举个例哈 ,1.2 乘 1.4 这么一个平面那么大一个，它现在可能变成只有 1.0 乘 1.2, 那就不行了。这样就影响到它里边那个椎管里边所藏的脊神经，就是我们说的脊髓分出来的脊神经，就要受到牵拉，受到压迫。这脊神经呢既有感觉的功能，就是外边有点什么，它可以通过脊神经给你传到大脑去，它也从大脑里边把一些命令传达下去，这种传达出现了压迫牵拉，就出现了疼痛。所以腰椎管狭窄主要是个疼痛，进一步影响就是功能障碍。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了解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 那为什么会出现腰椎管狭窄呢？通过现代医学啊它的检查证实了，在腰椎管狭窄的这些中老年为主的朋友中间，它不光是这个椎管里边出现了这种骨质的增生，导致了整个空间的狭小，还包括它周围的一些附属的一些韧带，韧带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筋头巴脑的筋，也出现了退化变硬了，这样椎管这里边的空间它的容积就小了，最后就影响了在椎管中间行走的这个脊髓这个重要的中枢神经，还有包括供应它的一些血管，所以最后就出现了这一系列问题。当然从现在解剖的时候的话，这个问题是比较麻烦的，有些人最初不会处理，就认为椎管狭窄疼痛就吃点止痛的，有没有呢？吃了有，尤其是吃一些中枢性的镇痛剂，他觉得吃了当时还好，但是管的时间很短，而且退一步说，你老靠吃药那个不是个办法，那只是在偶尔为之的一个对症，是药三分毒，这是一句大家都懂的话。你这个长时间的吃药的话，有些可以刺激你的，比如像水杨酸类的药，它就会刺激你的胃，是不是啊？伤你的肠。如果吃另外有一些药的话，还可以引起你的血液系统的问题。所以长时间大量的吃止痛药，这是不可取的。关键的什么呢？要找到腰椎管狭窄的原因。腰椎管的狭窄原因如果说的简单点，一句话就可以说透，它是人到了中老年以后出现的一个骨骼的退化。骨骼的退化什么退化呢？就是出现了在骨质疏松基础上的一些不正规的增生，还包括与骨相关的。为什么与骨相关呢？中医认为肾主骨，那肾除了主骨以外还有个什么东西呢？刚才我们说到一些韧带的这类东西，韧带呢俗称叫筋，肝主筋，也就是说出现了肾或肝的亏肾以后，导致了在以腰部为主的出现了椎管类的。所以有些现在除了对这些问题像现代医学吧，都是采取手术的办法帮你把那个空间得到适当的恢复，把一些增生的东西去掉， 然后从而来让他那个神经呢能够正常的传输。但是这个有些小的微创呢人们还容易接受，大的手术以后呢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啊还是很多的。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最好的办法我觉得就要大家要找一条捷径，首先是预防，第二早期发现了以后就及时进行调理。那有些人说我怎么预防怎么调理是吧，其实作为祖国医学对这个问题啊很早就有很系统的理论。在中医中间由于过去的这个时代的局限，它没有专门说出一个腰椎管出现狭窄这么一个诊断，但是它以症状把这个病的重点的话是紧紧的抓住了。他说中医中间呢发现人到了中老年以后经常出现这个腰部的疼痛呢属于腰痛之症，有的还提为叫腰痹。痹什么意思呢？就是受了各种风寒湿阻多的这些伤害以后在腰部出现了这种各种各样的症状，比如出现疼痛哦，出现麻木哦，出现发板哦，哎等等。总而言之痹者不通也，就出现了就是腰部那儿的话不对了，哎上下不能达，左右不能顾，最后主要就考虑到这个腰痛。腰痛呢根据黄帝内经这本古老的经典的医书的描述，他认为腰痛之症是肾虚所致。他说为什么呢？腰为肾之府，人如果到了中年以后这个腰转不能，经常出现腰部的疼痛了，多数是因为虚。哪个虚呢？肾虚。肾虚为什么会导致腰？肾虚不养骨，你那个腰椎是什么？腰椎是骨啊，腰椎骨啊，对吧？而且说到你韧带的伤害，韧带什么呢？属于筋，哎，就是说因为肾一虚了以后，肾按照五行来说属水，那这个筋属肝，肝属什么呢？肝属木，肾水不足，肾精匮乏不足了，就不能够生肝血，不能够很好的养肝，最后就造成什么呢？肾和肝两者的虚肾，就造成了骨和筋的很多很多的疾病，其中就包括这个。因此中医强调的话一定要补益肾和肝，补肾健骨，益肝呢就很好的柔筋，柔是柔软的柔，这样才能够使那个腰椎管狭窄从源头做到最好的预防，有了你早点调理它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和控制。什么东西能够把这两者兼顾呢？根据中药的发展历史认为海狗鞭是一个非常好的既补肾又柔肝的药。海狗鞭中间有100倍与我们人的肾活磷脂，强力补益肾中阴阳，全面补，而且还有熟地啊这些能够帮助它更好的建气功。而至于肝呢，哎，它中间有20倍于牛肉的血红蛋白，直接可以对于生肝血，可以养肝柔肝。所以说到这点的话，腰椎管狭窄的整个的应该从补益肾和肝做起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既有预防又有调理还有改善的功能。 今天的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就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那是啊，全仗着说吗？ 对，早晨起来啊，用功，有基训呢。 啊， 基训呢？ 基训， 基本训练。 啊，怎么训练？ 把口型练一练。 哦， 使面部的肌肉松弛。 啊。